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好多谢咁多位收听，又系特别啦。咁因为临近选举都冇得悭㗎啦，要做多几集啦。咁唔系话真系咁多人会喺选举里面做多咁多集特备，咁但系即系自己都冇办法啦，校婆守唔到啩，原本咧就想清静静啊，咁但系问题即系去到最后，大家都系原来唔清静嘅，即系都系对于个选举咧，就算有冇自己选都好咧，都系特别关心。咁啊，好多谢咁多位朋友 inbox 我啦，可能即系同我讨论有关选举嘅嘢啦。咁但系好坦白讲，真系其实真系都唔止一个，即系其实都系好几位又唔够十位，咁多个人。即系 PM 我咧，就实在系好难一次过同大家讨论晒大家关心嘅嘢。咁所以枕住来呢个礼拜咧，我希望每一日咧都做一个短啲嘅 section。其实短唔短，我而家唔知啊，即系睇下我讲咗几多啦。咁就即系分开一个问题，睇下可以点样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其实琴日嗰阵搏击会系好精彩嘅，即系我冇谂过咁多位叔叔系嘛，一路以嚟大家觉得李伟才博士嗰个款都比较严肃啲啊。咁我估唔到佢琴日咁有火花喎，系嘛，即系佢中坑原来都非常之有趣喎。呢啲系搏击会嘅梗脚嚟喎，同埋阿老人月嗰啲咧，嗰啲 small potato 咧，又好中意拗颈，咁我觉得好好听嘅，咁希望真系。多啲请佢上嚟啦，系嘛？你又知我哋呢个咁，即系好难得有人欣赏搏击会嘅路线，因为一路以嚟都好多人觉得就系话，咁你又唔够院长闹得咁狠，你又即系唔系话咪有啲节目咁温和，咁你又好似夹咗喺中间咁，加埋个 Donna 咁又喺度，有时系站乱歌病啊！但系你其实睇到无数咁多个留言，就系冇 Donna 唔听嘅嗰啲人。我毒患狂澜系唔得嘅，你真系要有个 Donna 咁嘅人喺度嘅，即系佢中意搞 gag， 佢中意搞笑，佢中意插科打诨，人哋就系中意呢一样嘢，咁所以我身为呢个节目嘅监制，我会保留呢种传统吓，阿 Donna 系冇咁易休息嘅。吓、啊，即系冇咁易唔做呢个节目嘅啊！我 engage 咗佢啦，咁啊，所以就唯有大家就系有时即系当佢真系有工作忙嘅时候，大家体谅下，咁啊唔系集集喺度咁解咯，系嘛？咁所以阿 Chris 嘅功劳都唔少嘅，你要知道吓、啊，我哋人才鼎盛嘅吓、啊，法律界人士系咪？咁啊，闲话休题啦，讲正餐啦，咁咧。今日我晏昼已经出咗 status， 就系话今日会讲九西嘅选情，咁啊好荣幸，大舅有睇到我 post 嘅，咁啊大舅提咗嗰样嘢，即系完全系不能够抹杀西环喺背后发功，狄志远系有机会嘅。咁其实我真系正就想每一区都讲下，即系我对个选情嘅睇法，因为大家其实一早鱼有听开我节目嘅，其实一知嘅，我系好早已经讲就，我唔想太早做判断，好坦白讲。开名都唔怕啦，我系唔会好似萧生咁一早就已经讲边个稳赢，边个票数系几多，边个有机，呢个板块一定散 Q 晒，我唔系嗰种人嚟嘅，屌嗰啲唔系嗰啲吓，呢一类型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呢啲 projection 咧，就真系唔去到最后一刻，你冇个感觉喺度咧，你系好难估啊，尤其是有呢排你又睇到好多坊间所谓嗰啲叫高人所写嘅选举评论啦，咁但系即系算我得罪讲。你攞返上年个票数出嚟呢度啊，呢、這个就可能假九折啦，嗰个啲飞就可能加20%啦，呢个啲飞就冇啦，一定俾人拆散晒，呢啲係啲湿鸠评论。即真係唔撚值得睇嘅。咁值得听嘅呢就听我啦，唔该。咁好。第一样嘢係真係要攞返过往两句选举嘅数据出嚟讲下先嘅。因为点解呢，你唔讲返之前两届个选举个结果又或者个票数呢，你係冇辦法知道究竟九西呢今年究竟係有几咁凶险，同埋有几咁，即係凶险嘅意思唔係话建制派可能攞好多隻，又或者泛民可能输到扑街，唔係嗰件事。最凶险嘅就係话，第一喺2008至2012建制派嘅票数总票数呢 2008至2012咋，淨係呢兩屆都講緊多咗一萬票，係選五席啊，講緊你留意返呢2016呢九西係有六席嘅。當一個政府，你都知而家選管會係一個政府嘅建制機器，係咪基本上如何劃區，如何決定嗰區有幾多席，不嬲都係政府決定嘅所有嘢其中一樣嚟嘅。唔計吹仔紙，吹仔紙一間第二節先講。無端白事咁好死喺九西裏面加席俾你去選，未能夠，而係加咗席你選。上屆係票王係蔣麗雲47,363票，梁美芬都有34,000，呢兩張飛加埋差唔多有成80,000票，而80,000票總票數竟然喺九西多咗席，而建制派係唔加多個工聯會落嚟，最奇怪係呢一樣嘢。咁工聯會啲票係咪死嘅呢？唔會㗎喎，即係你要知道，當呢個世界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呢，你係要小心嗰啲情況。咁今日呢，我就係準備用少少時間去講呢啲咁怪異嘅情況。咁剛才講咗啦 ,2008 年呢，其實建制派嘅總票數呢係 71,938 票。咁而泛民嘅總票數呢係13,495。其實我係冇加嗰啲咩黃以謙啊、黃毓日啊、林依麗啊，其實即係嗰啲如果係一千幾百票、三幾千票呢，就即係我唔想講嗰、即係太過 detail 嘅數字，我就係計啲大黨同即係 significant 嘅票數嘅啫。咁基本上建制對泛民嘅比例呢 ,2008 年係63:37.2。咁其實你會見到泛民呢喺九西嗰個支持率呢係 overwhelmingly 嘅。即係絕對係即係犀利過保皇黨好多嘅。原因係點解呢 ?2008 年嘅時候仲有一個人選緊。咁嗰個人係邊個？頭先係如果我等下先，sorry， 剛才讀錯少少啊。2008年嘅票數呢嘅票王呢係李慧瓊，係39,000票。OK， 39,000。咁美籍呢都係梁美芬19,000票。我講2008年先，唔講2012住。咁2008年其實有個人呢仲選緊嘅。嗰人叫劉千石。咁基本上九東啦，好多鐵票喺劉千石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同六四好有關嘅人物。咁所以其實呢個人係有飛嘅。咁導致到呢無論是建制和泛民都好，即是支持率為何建制和泛民的分別是這麼大呢，就可想而知了。同埋呢 ,2008 年建制派第三名在九西的候選人都有飛的，那人叫田北辰啊，細田。細田都有13,000飛的，即不少的。那在那年呢毛孟靜17,259票攞不到美籍的。美籍是梁美芬19,914。OK？ 那嗰年2008年總票數是200,653，咁嗰個比例呢就頭先讀嘅啱嘅，63:37， OK， 咁就美籍嘅鼠王第六就 Miss Mo， 第七就細田，第五就19,000票，第六就17,000票，第七呢就13,000。咁大家其實好易睇到個 trend 就係、是、你喺2008年呢次選舉呢，基本上是你有飛的泛民贏得出的泛民呢，其實都啲票數都唔少，講緊29,000啊、35,000。即係你中聯辦係好掌握到個美籍19,000僅僅贏毛孟靜。即係中聯辦對選舉嘅操控同埋個掌握呢，唔係一般真係喺街度你是但問一個人佢會明白嘅。而呢一樣嘢點體現到出嚟呢 ?2012年嘅選舉美籍都係梁美芬贏。但係佢都好準確咁攞到個數字係34,548喎。咁佢贏咗邊個呢，就係、是、贏咗民協嘅譚國橋、廖成理呢張名單。咁呢一張名單呢係30,634票。咁跟隨落嚟嘅呢已經係黃以謙嘅3,746㗎啦。咁係冇中間嘅，冇 in between 㗎喎。咁 ok。睇到啲咩嘢呢，其實呢一區九西嘅死票係有限的，即係如果你以2012咁嚟計呢，你是但掛個牌頭，你唔係大黨出嚟選，基本上你係唔單止冇機會贏，而係你會輸到仆街。咁輸到仆街係咪一件事呢？唔係一件事嚟嘅。咁你咪當50,000咪做咗個廣告囉，玩咗兩個月囉，咁 which is 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問題就係話，好啦，你睇返2012年我未讀返嗰、那個泛民結對建制。2012年泛民嘅總票數呢 ,112,532, 建制係 81,911, 嗱呢一個就印證咗我頭先開頭講㗎喇。保皇黨嘅鐵飛呢係由71,938進帳到81,911。 咁你答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九龙西咧，建制派嘅 fee 系有多，亦系有少？如果你嘅结论系建制派因为经过雨伞运动，所以好多选民醒觉咗，咁所以建制派呢啲人就会突然间良心发现，佢就唔会支持蒋丽云，又唔会支持梁美芬，咁 sorry 啦，咁你熄机啦，咁你唔能好听我啦，咁我完全讲嘅系废话，兼且系一个阴谋论，咁你可以瞓觉啦。但系你如果同我嘅 assumption 系一样，建制派飞呢会系有多嘅话呢，咁请你继续听落去。咁嗰个比例呢系泛民已经跌到去57对建制43。咁六四比例已经系远咗少少㗎啦，已经系57对43㗎啦。咁你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今年个 projection 系55对45啊，定还是55波呢？呢个系问题第一。咁或者听到呢度你都会觉得就系话，喂，如果建制派今年咁唔好彩，经过咗雨伞运动，中联办对选举嘅远影响系加强咗，建制派又多咗萬零两萬飞嘅话，咁你 project 今年建制派大概有几多飞呢？咁你识得督，你都大概督到条数系可能90000至95000飞到啦。我唔计你，喂，究竟民协啲飞会唔会有建制成分？唔好讲嗰样嘢，暂时唔讲住。咁如果建制派有90000飞，喺今年嘅选举你竟然唔派第三条队，我又觉得好撚奇怪喎呢样嘢。吓点解我咁讲，系因为你觉得今年喺九西嘅美籍系几多？呢一个就系我正正真系觉得有营养去讨论嘅嘢。亦都系我三个礼拜前觉得唯一一样系有营养去讨论嘅，就系话你觉得每一区个美籍系几多。咁而经过头先一大堆数据，又或者是真系睇过之后呢，你会发觉两次选举呢其实个 pattern 系转緊嘅。08年你就会觉得有啲人选唔到，但佢有萬几飞，例如毛孟靜，例如田北辰，例如刘千石。刘千石冇即系选唔到都有萬飞嘅。OK? 2012年选唔到嗰个有30000飞嗰个叫谭国桥。咁你觉得今年选唔到嗰个有几多飞呢？咁我读一读今年嘅九龙西嘅候选人名单啦。梁美芬、蒋丽云建制派㗎啦。黄碧云、毛孟靜、黄毓民、刘小丽、狄志远、游慧晶、谭国桥、吴文远。以上我读嘅呢都系喺大家心目中觉得佢可能有飞嘅名单。咁建制派嘅候选人梁美芬、蒋丽云，咁唔使我多讲啦，中联办会配票嘅人啦，又或者蒋丽云冇中联办配票，梁美芬中联办配票，咁实有铁票啦，系咪？民主党黄碧云有元水嘅功劳，咁佢加埋喺九龙东啊，肥仔明啊，之前刘千石啊，咁佢有铁票，又或者佢可以维持到30000多票呢个数字呢，完全系唔惊奇嘅。毛孟靜是公民党的要员啦，咁喺过去四年佢嘅表现都大家有目共睹啦，咁所谓叫一条叫本土优先嘅路线啦，亦都令到佢系广为人所知嘅，即系所谓叫咩本土优先呢，就系、是、一条非黄毓民嘅本土派。咁基本上佢同范国威呢就间歇性会参与一啲拉布啊，又或者对一啲本土议题佢都几多发言会即系企得几硬嘅。咁所以喺呢两个候选人当中，你话系咪稳赢，我都觉得胜算系比较高啊。OK, 佢唔系 marginal 嘅。咁如果头先我读咁多条名单你未读晒。咁刘小丽，咁大家知道即系由上年嘅区议会选举开始咧，素人系会赢嘅，素人系会有飞嘅。咁所以你知道今届选举咧，刘小丽都唔会系得3000-5000票嗰啲人嚟嘅。OK, 咁游慧晶就冇办法啦。咁九西都可能好捻多宅男嘅，好捻中意打飞机。咁你对住一个刘小丽，对住一个游慧晶，边个打出咧？咁加埋一个蒋丽云、梁美芬，咁我谂嗰个 Mosley 咧都系游慧晶嘅。真系一个打飞机嘅一个工具嚟嘅 ，OK。咁佢有飞亦都唔单止系3000-5000票嘅事嚟嘅，明唔明啊 ？OK。咁你会睇到狄志远。咁其实头先读嗰两年咧，有个 contender 讲紧民协啲飞系唔弱嘅。喂，讲紧2008年民协条飞系赢嘅，嗰条飞系冯检基嘅35440票，上一年都36634票，佢系唔入。是唔夠梁美芬多 ,ok? 梁美芬係真係俾中聯辦配票配到佢贏，就係、是、贏咗譚國橋、廖成麟、民協嗰條飛。 民協有飛嘅。咁你睇返你之前所謂叫港大個民調，一睇落去喂譚國橋完全係 marginal range 都唔入啊，呢個係咪事實呢？我唔覺得係事實嚟喎，即係呢個亦都引申到就係話對，真係對唔住啊，因為搏擊會一個節目就係搞到原來啲報紙佬唔係嗰個報紙佬啊，即係啲媒體一知道原來佢有份贊助個民調同民主動力有份贊助個民調係同一樣嘢之後，個個唔報，咁啊即係 sorry 啊小弟。太过天真，太过 pure， 我唔知道咁大镬嘅。如果我知道咁大镬咧，我唔同嗰个人讲咁多嘢。咁佢又非常之坦白啦。咁一炮过讲晒，原来个民调背后就系话一班泛民俾钱嘅。咁你要知呢个泛民嘅团体咧系冇激进派嘅。OK， 咁即系真系呢个民调。真係細節上面點操控，係咪完全係鍾庭耀一個人揸 fit 話事嘅呢？咁個老闆唔係佢，咁佢真係始終都要招呼老闆㗎。咁呢個民調係一個乜撚嘢嘅民調呢？咁大家諗一諗啦。咁如果真係戴耀廷係根據呢個唔知乜撚嘢嘅民調去做配票嘅話呢 ,well, 我真係唔知，大家自己諗。接返我之前講嘅嘢，你譚國橋條飛係有票嘅，咁所以唔可能譚國橋喺九西嘅選舉係會同一即係而家做緊嗰個滾動民調嗰個估算係差咁遠，冇可能嘅呢一樣嘢。咁如果呢一樣嘢唔可能嘅時候，譚國橋條飛、民協條飛會唔會冇飛呢？唔撚會喎，民院喎，喂，九龍西喎，一啲咁基層嘅地方，社記都叫係一個大字頭啊，咁佢隨時。即係有一萬幾千票會輸，我覺得又係一個合理嘅估算嚟嘅，即係佢唔係黃以謙啊、黃日旭啊、二三千飛嗰啲，唔係嗰啲嘢嚟嘅。咁以上我讀嘅咧，就係話真係有份爭嘅啦，1234567，1234567，8，9 total 十個，九個。咁當然就係我冇讀名嘅何志光啊、朱即係大陸朱啊、林依麗啊、關新偉啊、李永漢啊，即係嗰啲我諗就係之前嗰幾屆一千幾百飛嗰啲啦。咁嗰啲唔 significant 就我費事將佢哋加埋喺呢個即係呢個討論入面啦。如果唔係就好 Q 亂啦。咁我以上讀呢九個爭六張飛，咁好啦，呢九個裏面有兩個建制派，有一個就阿爺。扮黃色嘅藍色就係狄志遠嗰個啦，咁其他嗰啲咧，黃碧雲啊、毛孟靜啊、黃毓民啊、劉小麗啊、游慧晶啊、譚國橋啊、吳文遠咧，嗱嗰扎咧就係、是、所謂叫做非建制派啦，咁三對幾多？三對七，真係十個。咁我想問下大家，你有邊啲叫穩贏嘅咧？如無意外咧，蔣麗雲嗰條飛係穩贏嘅，即係我條條飛讀出嚟啦。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好坦白講，喺九西得兩條建制派飛咧，嗰兩條隊咧唔會輸得好遠，就算輸到，即係假設阿爺係唔做一啲真係配票嘅動作，咁你見而家唯獨是可以配票嘅對象得狄志遠一個，咁梁美芬、蔣麗雲呢兩條飛咧，我相信係穩入嘅。OK， 咁剩翻落嚟嘅就係六席裏邊冇咗兩個，得翻四席，咁其餘嗰兩席邊個穩陣嘅咧？頭先我講過啦。黄碧云元水有功，九龙西咧民主党咁多地区装脚做咗咁多人地区工作咧，呢张飞都系稳阵嘅。即系如果黄碧云系告急嘅咧，其实系得一个原因，因为大家都唔知美值系几多。如果你嘅美值系高嘅，好似2012年嗰届要34000飞嘅，咁黄碧云36000咧就怕扯真系未必够嘅。但系我而家做嘅估算就系、是，喺。2016嘅立法会选举，九龙西嘅美值将会非常低。低到去边度呢？可能二万八。嗱，呢个数目字我纯粹估出嚟嘅啫。OK， 唔好问我点解系二万八，唔系二万九。我只系想 emphasize 一样嘢，得同唔得，又或者美值嗰几值呢，其实可能会好近飞。於是喺互相拉扯嘅情況之下，美值可能會好低，咁所以黃碧雲呢張飛相對地穩定。毛孟靜一樣，毛孟靜嗰張上年37925咧，我都覺得喺同今屆估算咧係個距離比較遠啲。嗱，點解咁講咧？咁你就要講講究竟中聯辦佢最想嘅係咩嘢咧？ 咁头先讲一路以嚟掠落嚟个逻辑系得一样嘢嘅啫，冇理由中联办喺九龙西唔安排第三支队伍落去名正言顺选多个位嘅。咁我问你一样嘢，如果中联办觉得你建制派喺2012至2016呢四年之间你嘅票数系有增长，你而唔安排落去一个人去选余额嗰席，咁原因系有乜嘢呢？咁一就係中聯辦覺得係咪都輸緊啦，咁嗰啲餘額就不如臨上去蔣麗雲嗰度，臨落梁美芬嗰度。你係中聯辦，你會咁做啊？我唔會咁做㗎嘛。點解要嘥咗自己啲飛啫？唯一一個解釋，啲票尾係有用嘅。唯一一個解釋，中聯辦啲票尾係有用嘅。咩叫佢係啲票尾有用呢？假設我當同头先嘅讨论无关嘅。假设我今年嗰个选举门槛好高，每席系40,000票，我有90,000飞。如果中联办系掌握到配票机器嘅话呢，咁我自然有两席有40,000票啦。咁我余额就10,000啦。余额我嚟做乜嘢呢？你唔会掉咗个落海，你梗系我嚟配俾一啲自己心仪嘅候选人啦。呢、這个就系一路以嚟其实北京对掌握嗰个叫 critical minority， 其实个 priority 系比一般人想象嘅高嘅。你谂下成个范，即系成个立法会议会咧，唔系净系有所谓叫做建制同泛民阵营嘅，其实有好多人揽捻住嗰啲 marginal 噶嘛。咁李国麟算系建制系泛民啦。咁自由党嗰堆人系建制系泛民啦。久唔久你系觉得佢会同北京嘈一铺，系嘛？咁但系有啲议案阿爷一吹鸡，你系全部跪捻低。咁你都知道嗰啲系就系阿爷控制紧嗰啲 critical minority， 究竟嗰啲飞去边度咧？系嘛？嗰啲飞唔会抌咗落海嘅。如果今年嘅门槛唔系40,000票，系35,000票，两席系70,000噶咯。咁你中联办如果系有90,000至95,000票咯，分分钟有10,000几20,000票。咁你嗰啲飞系跌咗落海啊？唔会的。我倒不如就配落一个建制派嘅雷动，佢会知道有啲人就係 marginal， 唔知入唔入，但係如果我中联办我撳埋呢啲票尾，撳埋落呢万零飞落去夠飞赢嘅话呢 ,which is very good 啦，係咪？咁你一數落嚟九西有边个最战绩标炳嘅建制派呢？一个就当然系狄志远啦，系嘛？梁振英去站台嘅政党新思维，咁你又唔好话俾听佢泛民啦，系嘛？佢当然系一只扮黄色嘅蓝色啦，系咪？咁另外一只扮黄色嘅蓝色咧，就当然系我哋伟大教主黄毓民啦，系咪？好清楚嘅，阿爷唔中意六四，佢反六四；阿爷唔中意拉布，佢唔拉布；阿爷唔中意你啲人开会，佢缺席。阿爷最中意咩咧？贪图富贵，所以住得到咯。阿爷最中意咩咧？中意赌，你赌钱就得啦，系嘛？咪成日喺贵宾厅咪撞到啲拗烂脚嘅乞衣咯。咁所以最两个建绩最标炳嘅，就系我哋黄毓民同狄志远啦。咁所以咧，完全你可以当系一个叫做阴谋论嘅推论。阿爷最想见到呢一区嘅分布呢，就係梁美芬、蒋丽云、黄碧云、毛孟静加黄毓民加狄志远。咁阿爷喺九西实质上控制嘅议席系4:2啦，唔系你泛民4佢2喎，系佢4你2喎。系咪好撚恐怖呢？未撚仲恐怖住，未讲到气肉。咁你当然阿爷就最理想就係话自己个万零飞可以撳埋俾狄志远，但係有一样嘢唔知嘅，你真係唔知狄志远自己喺九龙西攞到几多飞㗎喎，係咪？咁你会问喎，咁上年泛民攞嗰112,532，呢度有冇人跌咗去狄志远嗰度呢？我都觉得会有，但係系咪一个 significant portion， 我就唔觉得系嘅。咁所以如果假设狄志远冧落嚟九龙西，佢会有飞呢？莫西尼系食咗谭国桥啊、民协嗰啲又倾又砌嗰啲。因为喂，狄志远绝对系一个又倾又砌嘅人啦，系咪？佢可以倾嘅，同梁振英都有得倾。佢可以砌嘅，佢可以扮民主党，佢可以吸返以前啲地区飞，系咪？咁何乐而不为啫？佢绝对系一个又倾又砌，佢绝对系谭国桥嘅对家嚟㗎啦。你真系唔知呢一刻谭国桥上年民协嗰30,000飞可以俾阿狄志远撳到几多㗎喎。 一个唔觉意俾你揿到一半，佢自己有萬五，喂，分分钟如果美值系25000嘅话，喂，阿爷俾10000佢有飞噶咯，所以陈大舅系绝对讲得啱噶，系咪？即系好坦白讲啊，亦都唔瞒大家，唔系样样嘢我同大舅个睇法一样嘅。但呢一样嘢真系一样，因为事实上你中联办嘅控制系可以做到咁啊。假设即系阿森信温第一个疑点，如果谭国桥真系输咗一部分一个 significant portion 嘅飞俾狄志远嘅话，狄志远系可以 within reach， 咁就建制派雷动咧就会将你蒋丽云加梁美芬嗰啲票尾就配俾狄志远，狄志远咧有机会喺临尾一直都搏赢。呢、這个就系狄志远喺九西出选嘅原因。所以你根据嗰啲湿鸠文条咧，系唔捻啱嘅，唔捻好睇嘅，真系唔捻 work 嘅。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只问是非，不问立场。